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哇！今晚终于人齐啦。 上个礼拜系咪因为 上个礼拜得我同阿 Lens 你两条仔放假要家庭活动啊？你 系啦，我一早咧就喺个 group 嗰度就讲， 我唔会迟好多。 我话咧，唔系我知 佢话要我嚟做节目，我会加电 啦。系啊，我话落咗死令，我老婆即系不可以，即系唔出 嚟。你又夸张个头，咩死令？ 死令 咁咧就阿 Lens 顶咗咧，就得到相当多嘅人嘅赞许啊！ 咁下次佢頂啦， 咁我就諗住開。 咁我哋就安樂啦， 開一個節目俾佢啊，直接就由佢每一日咧嚟招呼阿馮檢基， 係咩 ？OK， 包佢上位我話俾你聽。 喂，你真係好失敗喎、啊！人哋點啊？受到呢個文革式攻擊，就點咗十個人名冇你份喎、 啊。阿 Lancer 即刻通知我，佢話今日馮檢基咧就去，即係點講咧？又去又唔去，又去又唔去，都搞到好亂啊！大家都終於就去報名啦，咁樣。咁咧就點咗十個人對佢作呢個文革式嘅攻擊，咁竟然就唔包括我哋三位在內。 我梗係唔包括我啦，我不過冇提佢嘅，我成日。 咁第一就證明我哋城寨係香港網台裏邊最持平啦。坦白講，嗱佢有黏到阿陳士齊啦， 陳士齊都有份。 係啊，齋 Sir 啊嘛 ，D 一百好似係攻擊佢啊嘛，跟住就張秀賢啦，張秀賢都應該係喺 D 一百做節目噶啦。咁仲有你哋花生台你老友啦。 李永達 啦，就數佢點樣收啊葉國華啲錢，佢文協嗰個嘅寫字樓究竟市值租金係幾多錢啦、 啊？嗰、那個係鄭宇石嗰個節目， 唔係肥仔達講先嘅。肥仔達仲有問佢喺大陸做咩生意， okay, 要交代。 阿達係連續轟咗好多鑊。 係啦，阿達就好清楚嘅。 自己喺屋企錄埋音， 即係矮仔就真係 多計。 啲人話盲精啞讀，其實唔係啊，盲精矮讀啊。佢就一下就嚼落要害，就係話馮檢基你喺大陸做乜嘢生意？咁咧就問不停咁問呢個問題。 上次啊，任亮軒啊，都係俾阿達咧係咁追幾次咧，追係多幾千飛嘅。 係啦，所以就唔好睇小呢個李永達。好彩佢就上次呢個扯阿馮阿范國威，但係有我喺度頂住啫。如果唔係就范國威都 ham 得。 唔係阿達話自己好咩㗎？嚇，佢係民主精神嚟㗎。我係支持唔贊成你，你初選完之後我係會撐你嘅。 呢、這個就所以咧，我哋三個冇俾阿馮檢基 name 咧，其實係壞事，亦都係好事， 有啲羞辱。 喂，不過咁 壞事就係即係我哋喺網台界冇影響力，係啦。但係好事係咩咧？亦都係我哋網台界裏邊嘅明燈啊！ 嗱，我覺得有個咁嘅可能性，即、就、係、是、一冇影響力呢個係一個可能性啦。 我唔認嘅呢個。 第二個可能性咧就係我哋過去咧，如果喺節目嗰度講咧，其實都係比較係評論性質，我哋就冇乜爆料嘅過去，即係冇爆嗰啲嘢。即係都係講緊就係話，喂，你咁樣參選法咁啊，其實就即係戒票啫，即係乜諸如此類，最多係去到呢一度啫，就唔會話收錢啊嗰啲嘢。咁只要 你知唔知咧？我而家要講翻啊，佢間公司即係阿葉國華間公司咧，即係再 hold 住嗰個物業咧，再租俾民協嗰個咧，那個 land search 同 com search 係小弟做噶。 你幾時做噶？ 一個月之前咯 ，OK， 即係你報 有份參與， 你有份參與 揭露呢、這個， 唔係因為點解咧？ 文革式迫害馮檢基，原來你有份嘅， 唔係啊， 飲杯飲杯， 因為咧阿鄭宇石俾人鬱揀，咁佢要喺佢嘅節目度回應，咁佢早過我一日噶嘛，佢星期四我星期五啊嘛，咁我喺、我幫你再 confirm 一次，你俾個地址我，即係我叫個同事，咁我好快一個打律師樓。因為我唔熟做 land search 噶嘛，電腦做到噶啦。Com search 我打翻公司，我叫我同事就係、是、你幫我做呢間公司嘅 com search。咁個背後個股東係邊個？ 唔使做，我話俾你聽。 一早知嘛你。 葉國華就 sponsor 兩大香港民主派嘅系統，一會點喺吳松街嘅 office， 二係呢個民協。咁咧就葉國華就你睇下梁慕嫻同阿華叔社已經知噶啦，就是、當時喺學友社裏邊嘅灰線系統裏邊嘅黨嘅安插入嚟嘅人。所以司徒華先至離開學友社啊嘛， 咁葉國華一路咧就係咧係有安子界嗰條水嘅，其實咁亦都係同阿梁振英係同一條水， 即係嗰條線。 喂，但係咧， 梁振英上線係安子界嘛？嗱，可以告我㗎，梁振英可以。但係如果你否認， 加多句， 你上線係安子界嘅話咧，就你連即係叫數典忘宗呢啲叫做。 不認自己上線， 係啊，唔認自己上線。 我想加一點咧，就係咧，原來民協咧同匯點，因為嗰兩個嘅物業，小弟都 search 過嘅，原來係親疏有別嘅。 嗯， 匯點系統嗰個咧，包括張良啊、張炳良啊，包括好似盧子健啊、李華明嗰啲咧，係股東嚟嘅。 係 民協咧個物業咧，就係佢兩公婆，即係葉國華同佢太太咧，係 hold 住嘅。 嗯，哦，咁即係匯點親啲嘅， 冇錯。 所以匯點咪做官咯， 啱啊。張良咪做呢個 民協就去街票咯。 唔係嗱，不過咁講啊， 我真係 search 過嘅兩個都。 我覺得咧，嗱，先評論啊，馮檢基有一樣嘢咧，我自己覺得佢同阿陳海欣有一樣嘢係非常之似嘅，就叫睜大眼睛講大話。有啲嘢咧，大佬明眼人睇得出嘅嘢，你就唔好否認啦。啲係好蠢嘅嘢，就係話佢竟然可以話葉國華係共係係即係所謂嘅地下共產黨，我唔知喎、 啊，大佬， 我唔知喎、啊。又跟住又講，即係嘅意思就係話，喂，依啲嘢任何人都知道嘅嘢，又跟住我只係最近。佢嘅意思，我最近先至可能誒咩呢啲今次嘅選舉啊，抄翻出嚟啊，諸如此類，我先知原來佢有咁嘅淵源嘅喎、啊。喂，你呢啲咪即係睜大眼睛講大話，即係同陳海欣一樣。 因為山竹喺南山村見到啲人抬樹就好感動，所以去參選。 咪仲有今日咧，佢好離譜地咧喺呢個即係參選嘅裏面咧，佢就話我唔係代表建制派嚇、啊，我無黨無派。喂！你講啲咁嘅説話，你真係當人哋傻嘅咩？唔通建制派讓路俾你咩？如果你唔係代表建制派嘅話， 不過今次我覺得佢咧成個佈局咧，我今日晏晝喺度諗，好精明。 如果你真係邊個好精明？ 阿基同埋老共， 嗯， 再加啲散人，包括黃毓民、鄭經翰咩、黃岸賢嗰啲，係成個局嚟嘅。我點解咁講咧？阿細良，我哋一齊 trace 一下。馮檢基上次被姚松炎在初選 打敗了， 打巢之後，他突然間在書展的時候出本書， 哦，一條窄巷， 先動鄭宇石。鄭宇石在我們泛民裏面是沒什麼牙齒痕的，即是相對我和你他是乖仔， 不是，還有他 班長來的，你已經我們那些是即踢出班房。 書展裏面他是被兩條友動的，一個就是他以前的助手，其實是中共的臥底， 沒錯， 另外一個就是馮檢基，是同一時間動他的。 為什麼呢？因為他要將鄭宇石作為一個協調人呢，還有一個就是middle man 去做 agent 去協調的那個credibility 呢，所謂嗰、那個公信力咧，係一嘢打散咗佢。 咁你打散咗佢以後嗰啲初選啊、協調啊呢啲咁嘅工作咯，可以。 好啦，即使你肯初選都好，佢都覺得你係唔公道，因為你上一次嗰單嘢啊嘛。嗱，老實講，細良，我哋大家唔熟啦，有啲嘢私下講完，喂，唔好去啦，細良，你都叫我唔好去啦，或者你叫我去啦， 我叫阿長毛唔好去啦，係咯， 係咯。喂，咁我唔會攞呢樣嘢出嚟執翻你，咁因為當係朋友嘅身份。喂，鄭宇石同你講，喂，阿基。即係都大家都幾廿歲人， 喂大佬，佢同代人阿達啊、陳偉業啊、楊森啊，全部都退曬啦，係留得佢啫嘛。其實佢嗰代上一屆已經退曬噶啦，其實。 哇！我就當你啦，精力充沛啦，但係好似阿土所講嘅，喂，依啲私底下講嘅勸嘅嘢，你攞嚟做咩嘢證據？ 擺人上台咯，其實 佢好醒啊！嗱，我先覺得佢呢下精明，我覺得佢第二下精明又點咧？佢同民協。做一場戲俾大家睇， 離婚擺酒咯，係咪話？ 好掂，我哋講過咧，個節目度有乜可能？喂，細良，我同你以前民主黨都退過會啦。 喂，炮打司令部之後撇嘅話，唔通仲叫李永達坐喺我後邊啊？ 唔通叫李柱明坐我隔離啊？ 李永達坐喺後邊插我啊有？ 唔通叫何俊仁喺度撐場啊？ 事實上後屘阿基落落區嗰陣時候，仲有民協啲人幫，即係企喺隔離嘅喎。 嗱，我就諗唔通啦。喂！呢場戲跟住話咩搞咩壓力團體嗰啲嘢，喂，完全唔係好對路喎、啊，行路打倒褪咁，跟住點咧？我 send 咗一個 message， 一個民協嘅僆仔，即係同我哋熟啲嘅，佢睇完我 message 之後唔敢答我，咁我就知你咩事，因為我話我諗唔通啊，喂，冇理由 你哋會同佢一齊開記者招待會嘅喎，喂，同埋點解會搞個？ 佢自己開啦， 冇錯。 同埋退黨就梗係大家有啲好 fundamental， 同埋係冇辦法彌補嘅分歧嘅嘛，咁樣先至退黨嘅嘛，因為佢係差唔多民協就等於馮檢基，馮檢基等於民協嘅啦嘛。去到咁嘅地步嗰陣時候，大家應該係一個好冇辦法彌補嘅裂痕咁樣走嘅嘛。咁點可能？我就係話啦，兩公婆已經係唔係一個有小三，就一個喺出邊包二奶嘅啦。在咁嘅情況底下，兩個仲要因為離婚而擺走嘅咧， 奇怪。 係啊，呢單嘢已經好奇怪嘅啦。 跟住我今日咧，再去 verify 咗個消息，我話民協嘅人喺嗰個所謂嘅協調嘅會議裏邊啊，即係民主動力又好，或者泛民坐低喺個就補選嘅問題裏邊嘅討論裏邊咧，究竟佢有冇話俾大家聽？阿基好想出㗎， 冇。你問翻趙恩來就知啦。 第二樣。我話佢哋有冇要求初選？ 有冇對呢個機制不滿？冇，亦都一句都冇講過。 咁就奇怪啦。 咪 set 你是碌架咯，因為佢要今日攞個道德高度去批評你劉小麗陰點李卓人啊嘛，係 discredit 成個泛民啊，所以泛民都係契弟嘅。點解咧？去到呢個階段，你應該係全面。我上一集已經講啦，係要同馮檢基呢個人劃清界線，因為佢唔係 discredit 緊劉小麗。佢係 discredit 緊成個泛民啊嘛， 冇錯。 點解你班友唔同佢劃清界線咧？這個以後大家唔好當佢係泛民嘅一員， 冇錯， 係咪？這個係建制派嘅人講完。 喂，而家民協嘅主力叫咩名話？ 施德來。 施德來咧，嗱，今日我睇呢一個嘅line 叫咩？善報嘅訪問咧。 啊，善報左佬嘢嚟嘅喎。 嗱，佢最後尾一句咧，我覺得係有玄機。啲記者問佢：你如果劉小麗 DQ 嘅話？究竟你會支持馮檢基定李卓人咧？咁樣，佢個原機喺呢度。我跟住我先諗通成個故事點解，佢就咁答嘅。我唔答即假設性嘅問題，咁好官腔啦。下一句，佢就話其實喺 Plan B 裏邊應該係需要有初選嘅。 哦，咁啊呢句我喂，我覺得就呢個已經，我覺得係唔係咩原機啊？我已經睇得好清楚啦。那個喂，因為點解啊？整個邏輯是劉小麗和你如果認可今次這個位置是應該給劉小麗的時候，那個 Plan B 是跟劉小麗一個合作的關係的嘛，就是說人入了去之後，他是會依從劉小麗那個的路線來去在個議會工作的嘛， 這個也是泛民的協商的平台裡面其中一個共識來的， 共識來的， 是啊，優先是給什麼呢？給 DQ 的人 啊， 從來冇講過就係話，好似馮檢基所講，係一定要有初選。當被 DQ 嘅人冇辦法入閘嗰陣時，呢個唔係嗰個協商平台裏邊嘅共識嚟嘅。呢個係，所以我就話馮檢基基本上就係嗱，依橫節曲薄乜嘢咧？就基本上嗱，你話喂，你我哋一睇就知佢做乜，其實唔係啊。好多香港人係懵成成的。 喂，冇話咩啦。我想不通的一件事就是呢，你又在這裡批評陰點，批評不初選，說即小圈子在這裡自己大佬談判數，但跟著他再說一句，我已經覺得奇怪，他說如果劉小麗 DQ 呢，我才會去的，那我想不明 白，他一早知道劉小麗會 DQ？ 沒錯， 就是這麼簡單。 我覺得今天 呢，你不是怎會又去又不去，你看昨天又去又不去，又去又不去， 其實今日阿爬蟲出嚟咧，去 咩叫爬蟲啊，大佬？ 曱甴咯， 阿曱甴啊， 阿曱甴， 我叫曱甴。阿曱甴咧出嚟呢個報名參選咧，其實我覺得個局咧已經係篤幾清楚啦。我自己覺得劉小麗係會被 DQ， 冇錯，九成九 九係啊，劉小麗會被 DQ， 然後跟住咧佢咧就作個狀叫做咧嗱，我寫埋個退選表格，嗰、那個就廢嘅， 廢就廢咗，冇意思嘅， 冇意思啊。其實佢而家今次咧 簽張支票亂咁簽名嗰啲嚟嘅，對唔到現嘅。 對唔到現嘅， 係啊。 因為點解？ 佢選緊㗎啦。 嗱，好簡單嘅啫。 跟住佢仲講咗一句啊，大家聽完之後先至知道呢個人無恥啊。佢話：如果個機制令到我冇辦法退出嘅話咧，我會繼續參選。即係如果劉小麗入到閘，我會繼續參選。不過我會叫啲人支持劉小麗。 多餘啦，你嗰個嘅 即係你當人真係白痴，你仲衰過陳健康。我話俾你聽。 但係我咁諗，我從阿爺嘅角度諗啊，我買咗幾重保險啊。粗俗啲講咧，就帶咗幾個避孕套。因為點解咧？我今朝早八點零鐘未起身，有個僆仔 send 個 message 俾我，就係呢個熱血公民啊 ，sorry， 對唔住啊，普羅政治學院而家因為分咗家，佢哋喺度收集緊提名。頭先你咪問我嘅食嘢嘅時候，喂，會唔會幫阿基收啊？我話基什麼 黃毓民幫佢收啊，大佬、 哦！我明白你講咩，唔止阿基出嚟， 即係話如果阿基出唔到啊，我意思係話禁制唔喐嗰陣時就仲有。嗱， 依一樣嘢我同意喎， 保險套， 我依個同意阿土嘅分析喎，我都想講喎，就係話其實而家成日將個集中點擺喺馮檢基嗰度，隨時唔止一個馮檢基嘅喎。 嗱， 因為成件事係為咗咩啫？成件事係拆散成個泛民啊嘛！ 輸咗九七呢個議席，話俾人聽，你哋班友仔講自決、講港獨嘅係不受市場歡迎啊嘛！ 而且你越係嗰個選舉嘅過程當中，發生民主派鬼打鬼呢個咁嘅 public perception 咧，係對於嗰個泛民整體 整個陣營啊， 整個陣營係一個破壞嚟噶嘛！所以唔止噶，我覺得有機會唔止阿馮檢基一個出嚟噶。 喂，冇所謂噶，因為點解咧？就算你不 DQ 劉小麗，雖然我們認為九成九，你出一個黃毓民，出一個馮檢基，喂，每人夾你一萬，喂，上次說輸二千，我們說快刀斬亂麻，喂，你怎樣扳回那些票回來啊？除非你真的谷到去六成投票率， 除非是六成投票率啦， 回回去正常選舉的時候， 然後真的成功地將那些票，舉例如果真的小麗是被 DQ 的話，將那些票谷下去李卓人那 裡。所以呢個係我覺得第一重嘅，即係馮檢基係第一重避孕套，黃毓民係第二重避孕套，第三重係咩咧？就算馮檢基係同埋黃毓民入埋閘之後 ，DQ 咗劉小麗之後咧，仲有一個保險，就係個保險就係咩咧？李卓人究竟你戒馮檢基定馮檢基戒你啊？嗰、那個區我喺度廿幾年啊！即係佢可以大大聲講，雖然我哋未必同意嚇。 佢今日講咗㗎啦， 係嘛？ 係啊，佢今日講咗㗎啦。 我冇聽佢嘅招佬嘅大佬，我份法文就喺度訂機，大哥。喂，所以佢呢一次咧，佢係買幾重啊？因為如果萬一嗰、那個個叫咩啊選舉主任嗰條友落咗 order 但係唔聽指揮咁點咧？咁劉小麗去到嘅，喂，咪買多重保險咯？ 冇可能發生啦，選舉主任唔會。 我都同意。咁萬一嘛，即係我覺得佢買幾重保險嚟打呢一場戰啊？喂，同埋佢模糊曬我哋由喂佢出書開始，退出文貼開始，到話唔搞初選開始。喂，你認唔認佢機啊？如果細良，你嗰陣時候嗱，你最中意幫我哋做呢個大佬橋王噶，佢話而家要初選，得翻十幾日報名定 冇噶啦？佢一定點講咧？佢一定會去到一個位咧，係你冇辦法去回應佢，佢先至會提出嚟嘅。佢唔會兩個月前提出嚟初選，我話俾你聽。佢又會去到最後尾，你亦都冇時間籌備。坦白講，上一次初選亦都係 搞到一嘢， 對泛民都係七傷拳嚟嘅。所以咧，佢亦都睇準呢個機會。不過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呢個人在做，天在看。 係 實際上，香港嘅選民今時今日去到呢個地步，係咪仲係會咁容易？如果係嘅話，屌黃成志已經贏咗啦，狄志遠已經贏咗啦，呢啲人去咗邊啊？黃成志四千幾票。大佬當日佢喺北區自己個老巢都一萬票啦， 但係應該咁講。 我咧 今次有少少唔 同。我補充你頭先嗰點。 好， 其實咧，你如果話鬱敏出嚟咧，對鬱敏嚟講係大條道理。我要打， 因為佢喺九龍西選過啊嘛。 我喺九龍西選過喎，而且老實咁講，你馮檢基出嚟，我打你，咁樣大條道理喎。 佢攞到高地添啊！ 係啊。 他打得狠過你添， 係啊！佢打馮檢基啊，抄翻當年龍門陣，佢同阿陳耀南嗰段片出嚟揼佢都得啊！我話俾你聽， 即係對啊，對鬱敏嚟講係冇害嘅。 但係馮檢基啊慘啊，即係話俾人過咗兩棟喎。如果有個黃雀 係 鬱敏喺後邊嘅話，到鬱敏一出嗰下，哇！我諗馮檢基真係面如死灰 啊， 真係玩完咯，真係。 喂，而且我話成個局咧就有嗰個亂局出嚟啦，即係話咧，喂，大家都有名氣喎，李卓人。黃毓民、馮檢基，大家三個都在民主派裏面， 係最好啊！三角鼎立，跟住阿陳健康咪贏硬。 嗱，啱啱有個兄弟 send 個 message 俾我，就係 post 呢個普羅政治學院咧呢個黃毓民嘅 Facebook 咧。我覺得亦都有第二個可能性。嗱，而家佢嘅寫法就話咧，馮檢基今日報名參加11月25號舉行嘅立法會九龍西選區嘅補選，泛民主派嘅頭面人物立即輪番批判馮檢基。要有人指馮檢基毫無道德可言，泛民主派黨同係咪窩啊？ 黨同佛義， 佛義抹黑曾經並肩作戰，佢並字寫錯咗二十多年嘅戰友，不但毫無道德，而且無恥之尤。嗱，我覺得點咧？佢都買兩個選擇，一就係佢自己親自壓制， 而成個本土派、鬱敏派成個壓 全部懟落去， 一定係㗎啦！你見到佢 因為本土嗱、那個、有啲本土派咧就唔願意投俾阿馮檢基噶嘛。 啊， 係啊，所以如果有佢加持咧，就第一嗱，坦白講，我覺得馮檢基要獨立贏咧，以我嘅判斷係冇可能嘅。但係如果佢話要有本土派嘅加持，令到劉小麗輸咧，就絕對有可能。 啱、嗯， 包括令到李卓人大敗都有可能。李卓人嘅局面比劉小麗更惡劣嘅。 啱啊，我同意啊，因為點知咧？我身邊嗰啲人咧，加你一句啫，對唔住，就係話咧，佢對劉小麗冇乜意見，但係對李卓人咧，作為老屎忽咁多年咧，係有意見 的。有㗎，有㗎，係啊。 尤其是後生仔女。 因為劉小麗起碼有啲散兵啊，後生仔票嘛，所以我就話咧，呢、這個局咧就已經係成形㗎啦。好多人再問就係話，點解阿土頭先攬埋呢個大班？其實大班嘅台咧係最先喐阿劉小麗嘅，阿齋 Sir 都係咁講嘅，其實。咁啊，佢就即系冇講出咩原因咧，就一路逼阿劉小麗道歉，因為當日嘅宣誓事件向九龍西嘅市民道歉。但系劉小麗只要一道歉就兩面不是人嘅，點解咧？就因為咁你承認咗你錯啦，係嘛 ？DQ 嘅責任不在於共產黨，而在於你啦。嗱，咁你連個自己嗰個政治嘅道德高地都冇埋， 嗯， 所以我一路都唔明點解作為一個網台。你可以話劉小麗有百般不是，等於范國威、姚松炎有百般不是都好，但係去到呢啲關頭，只有一樣嘢就係阻止建制派當選，呢個係最大最大嘅目標。任何人 claim 自己係民主派嘅人，我覺得個目標都係一樣嘅，就係要阻止陳凱欣當選。 唔係喺政治嘅選舉裏邊，或者喺 你可以私下同劉小麗分析， 冇錯。 你話喂小麗，有啲友係因為對泛民嘅支持者對呢、這個。宣誓事件有意見的你要處理這個問題你會私下說 你不會公開 你不會公開不斷去夾他要劉小麗公開道歉、 啊、 這個是我覺得是令到劉小麗陷劉小麗於不義的其實 還有你夾完一次你又一次還有我想一個問題 是一個 campaign 來的其實 我想一個問題很簡單當日無論梁友也好劉小麗他們被 DQ 也好最後你是不是一早說先你一早講，咁我就話你先知啦。嗱，你唔係噃， 你搬龍門啊嘛。 開頭咧，你係表現到好同情嘅，覺得老共好唔啱嘅，跟住一個屈尾十，就話唔係啊，啲選民咧對你好大意見啊，所以 你要道歉啊咁。 喂，咁你係咪模糊緊選民嘅視線？ 同埋做你作為一個網台主持人，你有自己立場，我哋唔係商台，我哋唔係叫做是其是非其非嗰啲，或者黃永啊、建吳啊嗰類嚟嘅喎。我哋聲稱自己企喺泛民呢邊嘅喎，做網台同做港台同商台係兩回事嚟， 性質唔同嘅， 係性質唔同喎。點可能去到呢個關鍵時刻嗰陣時係會插自己人一刀咧？嗱，就算我對姚松炎嘅競選有任何嘅意見都好，我從來我唔會公開，我私下會同佢講。 或者 就算佢敗選之後，因為姚松炎仲要出嚟從政、 嗯， 所以姚松炎敗選之後，我係一力去支持， 所以 去保衞阿姚松炎嘅聲譽同埋佢嘅 integrity 嘅。 網台同一般傳媒嘅最大差別喺邊度咧？佢當中係含有社會抗爭嘅成分。 啊， 係啊， 你唔係一般傳媒，係 啊，我唔 係一般傳媒嚟噶嘛。 是其是非其非，打份工嗰啲啊嘛， 唔係嗰啲啊嘛。即係所以，其實我過去都係㗎。我一直嚟講喺我無論我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好，喂，好明顯我自己 position 係好簡單嘅啫。 係一個 advocator 嗱，我唔係好想借呢個機會咧，又再踩大班一腳嘅嚇，因為我自己都係身受其害嘅人。但係你諗下，如果佢作出呢個呼籲係不厭其煩，接二連三，你令到一啲人咧唔係咁堅持嘅人啊，唔係好心黃嘅人咧。開始有 puzzle， 係喎、啊、你個契弟， 係啊， 佢係有啲問題啦。 你喺度玩嘢，抵死啦！俾老公揼你一鑊。 係 remind 呢一點咯， 不斷 remind 人哋咯。 因為點解咧？佢同梁友咧係有差別嘅。 佢係而家四嗰四嚟噶嘛？ 佢係同梁友嘅差別嘅在於就係梁友嗰啲咧，就係、是、我哋都會有咁嘅感覺，但係咧我哋係會區分嘅，就話嗱，你有表達呢個意見嘅自由，但係我捍衞你，冇理由咁樣俾人 DQ 喎。但係好多人係分唔清楚嗰兩嚿嘢噶嘛。 一來啦，第二 跟住咧，你撈埋落去劉小麗度咧，劉小麗就同你食曬 孭埋梁油嗰兩卷， 同埋好簡單嘅道理，我問多你一個問題：點解姚松炎選嘅時候你唔提出呢樣嘢咧？佢都係咁玩嘢喎。 係啊，佢都 今次劉小麗你先玩嗱，冇理由你而家先醒起㗎。 我成日都話只有一種 from day one 你已經 知啦。只有一個目的就係要劉小麗公開承認自己宣誓係錯嘅。死啦！到佢一講完之後 咁啊大鑊㗎啦。 當佢被 DQ 嗰陣時候，佢仲有咩可以講啊？跟住李卓人去選嗰陣時候，仲可以利用呢個 DQ 呢個悲情去參選咩？ 冇可能噶咯噃，已經係，因為你自己認咗錯啦嘛。所以我就話嗱， 即係老公冇事，就是、你自己攬咗上身， 你自己捉蟲 係啦。 即係想講，如果你一嗱，所以咧，其實有稍為少少，我認為咧，大班冇理由唔知嘅一個少少嘅政治常識都知道。 common sense 嘅，一個 common sense 嘅就係咩咧？你諗下，如果小麗真係公開承認自己嘅錯誤嘅時候，佢第一佢唔會挽回，佢只會 reinforce 咗啲人就話抵你死啦，即係嗰啲根本唔同情佢嘅嗰啲所謂民主派支持者玩嘢啦，係啊，玩到咁啦。 咁你咪 reinforce 啲人唔去投你票咯。 第二，但係嗰啲話喂，你做咩道歉啊？ 冇錯， 你有咩錯啊？喂，嗰啲人就會覺得喂，你唔夠堅持喎、 啊。咪好簡單啫，上次我哋食宵夜嘅時候。我係用一個強姦犯做例子， 咪咯？ 喂，我長得性感少少，你強姦咗我， 你仲要認錯？ 我而家道歉，因為我長得性感個頭，你有冇搞錯啊？ 咪同埋我話俾你聽啊，我認識嘅泛民嘅支持者對劉小麗呢個問題裏邊咧係冇意見，所以聲稱話有意見嗰啲人咧，其實係要夾劉小麗咧喺呢個問題裏邊跪低。好啦，待跪低咗之後咧， 玩完啦。 中共一 DQ 小麗嘅話咧。你想想你自己跪低了你認了自己是錯的時候你自己覺得這件事即是說共產黨沒有錯啦 玩完了他一如果真的說公開、即認錯在這件事上認錯小麗由此玩完 還有你等同於我再重複一次梁油 就是咯 喂梁油那是有區別的 所以我說共產黨禁制有跡可尋的是那幾個人的我告訴你不用想的即係嗰啲制啊，其實中聯辦嗰啲制 KOL 用嚟用去都係嗰幾個嘅，其實亦都唔係話咩葉國華撳添啊，葉國華可能都已經係即係自己都掛住要中書嘅國際學校揾食嗰啲人嚟㗎啦，已經唔再理㗎啦。但係問題就係咧，我覺得好多時咧，嗰啲嘅所謂嘅老關係仍然喺度嗰陣時咧，亦都你唔好大家以為共產黨係真係對嗰個議席唔好著緊。喂，大佬，你而家習近平主政嘅情況底下， 零咗物又 唔係啊，係睇得好細啊，過細同埋過緊嘅好多嘢係。 micro management 係 micro management 嘅，完全係唔係我哋想象中仲係老江年代嗰啲大而化之啊？ 嗯， 你戴耀廷喺保守黨一個 fringe 叫做 fringe， 即係咩意思啊？外圍嘅會議 側邊 都唔係保守黨年會裏邊嘅主流大會，即係話。花生台台慶都上不到個大台講嘢嘅，喺自己樓下第41圍喺度開台，就請咗李柱銘、黃之峰，即係嗰個 Benedict Rogers， 即係人權委員會嘅成員，就揾咗呢個黃之峰、戴耀廷同李柱銘去搞個講座。點會勞師動眾派個駐倫敦嘅記者去啊？呢個肯定係背後根本上一個 campaign 嚟噶嘛，就係要老套呢個保守黨嘅 Rogers， 再加埋戴耀廷啊嘛。所以我話你管到咁細，你諗下，你以為嗰個孔林林係自己發癲啊？絕對唔係。你睇中國外交部咁快出聲明，點可能係自己發癲？ 嗯， 根本由頭到尾就係一個 campaign 嚟嘅。你諗下，如果連戴耀廷喺海外一個咁樣嘅 fringe 嘅研討會都睇到咁細，香港九龍西一次補選要孭飛嘅，佢哋全部都，所以機關算盡就係咁嘅原因。反而老江年代佢反而大而化之啊！嗰啲啊，肥高啊，高智仁啊，嗰啲彎咗咁啊，算啦。黃鳳超啊，嗰啲 你唔知咧，我戇居到咧，係我今日晏晝咧睇完所謂線報咧嗰份斯德來個訪問咧，我先好似如夢初醒咁啊！ 我覺得如果聽你頭先講咧，因為我冇睇過， 我唔知線報嗰個堅定流啦 嚇。啊，如果係真嘅嚇，先咁講。如果係真係個訪問咧，呢個啊文協主席咁答法咧，我就覺得已經係成件事咧，就係總言之。DQ 咗劉小麗之後，民協會翻翻去支持呢個啊馮檢基。 嗯， 咁大家有鬥贏面啊嘛，講贏面啊嘛，馮檢基已經開始開咗口啦，佢覺得自己有贏面啊嘛。即係如果佢小麗被 DQ 嘅時候，佢覺得佢自己贏面高啊嘛。 我問你啦，到時馮檢基就好似你今日晏晝嗰個記者會預告咁咯，先知咁咯。就話究竟喂你李卓人戒我定我戒李卓人啦、 啊？唔係咯， 咁成件事好混亂。 喂，我喺呢一度由1982年選市政局開始起家嘅地點，前前後幾年啊，大佬40年啊，大哥。 然後跟住佢就可以強化攻擊佢嘅人啦，即係話咧嗱，而家已經開始講啦，就話咩攻擊佢人就係文化式攻擊、啊、 文化大革命，但係唔包括我哋三個。 我哋冇乜 standing 嘅大佬， 对咯，我哋好理性 嘅。呢个亦都系佢其中， 我哋唔系文革式攻击， 佢呢个其中一个目的嚟。 喂，同埋自己咯， 唔只係 victimize 自己，同埋亦都將呢啲所謂嘅評論者啊、評論人啊，全部 discredit 咗佢啊嘛。 唔係，同埋咧，搞到我哋咧好多嘢係拗曬頭喎。喺成個過程裏邊，由佢即係出書、退出民協，話咩搞壓力團體，跟住話呢一分鐘唔參選，再到話小麗如果係 DQ 先，喂 fit 到我哋頭都暈喎。會馬勒當拿咁啊，大佬 尼馬嚟嘅啫，呢、這個差啲嘅啫，我覺得。 即係起碼我哋最後洞悉到啊。 唔係冇噶啦，佢一退出民協嗰下，我哋一路都堅持佢一定會參選嘅，其實。 係。 即係你諗下，如果唔係離咩婚啫？兩公婆唔係為咗你話唔得嘅被破產就嗰陣時，我舉個例。 唔係，所以我覺得民協嗰班僆仔咧，即係你當係咧， 知情嘅， 佢知情 的，梗係啦， 夾埋嘅。就算我估計嚇，那個班友仔點解咁諗咧？ 你睇下區議會好簡單，你問我同一個 indicator， 區議會有冇建制派再加界票派去懟民協，你就知噶啦。 同埋另外一樣嘢就好簡單嘅啫，如果佢嗰班友咧計緊條數就係咧，喂，我唔可以冇咗泛民嗰支旗啊，所以咧佢咪叫阿基，喂，不如你出去，不過嗱，我哋私下大家夾場戲夾個計，大家互相配合。大家你交波俾我，我交波。 其實民協同共產黨互相配合呢個咧，就係、是、我哋1996年已經目睹噶啦。當年北京拆毀直通車，就成立臨時立法會喺深圳宣誓，將民選1995年選出嚟嘅立法會議員全部拋走。好啦，當時泛民就召開呢個武林大會，大家議決都不加入臨立會，唯獨是馮檢基。點解佢當年喺龍門陣俾人話佢卑鄙無恥咧？ 嗯。 就係、是、當時佢就話要又傾又砌啊嘛，你記唔記得？係 佢作咗個加入道理出嚟。 今時今日，公安條例、社團條例、集體談判條例，全部都喺臨立會裏邊復活嘅、 嗯， 就係嗰啲惡法啦。 仲有佢俾人俾阿陳耀南咧話係無恥，即係阿陳耀南真係頂佢唔順話佢無恥係咩咧？就係、是、當佢話佢有民意代表， 係咩？ 係啊，嗱呢條即係話咧，佢話真係頂你唔順啊！即係話因為咧，點解你入臨立會咧，我係會咩又傾又砌？佢話咧啊，其實咧就係因為咧。我有民意代表，我入去嘅時候咧，即係嘅意思 代表民意入去， 代表民意入去， 所以可以 跟住成班啊，包括陳耀南最激動咧，就話：哇！你咁料講得出嘅你，邊有邊個選民選你入去林立 係委任啊嘛？林立會係 我只係選你做九龍西或者嗰陣時候唔知九龍西南定係東南 亞發局。嗱，好似嗰陣時唔係話選你，話好似係入港事顧問定咩？總之 港事顧問，港事顧問， 咁 未係林立會， 未係林立會添啊！ 港事顧問。就話喂，你有冇搞錯？你可以無恥到咁樣樣嘅，即係將民意背書，你話叫你話選你入去港事顧問。 中央中共就禁制，要逼泛民入去幫林立會抬橋。一來就老土呢個彭定康，就係話嗱，你睇下你搞滘灣直通車啦，但係我哋香港人咧就支持中方另起爐灶，成立林立會。 嗯， 好啦，當時葉國華千夾萬夾就夾走咗個叫陳才喜嘅人， 係 匯點系統嘅， 只係夾咗呢個啫。 係啦，當時係匯點嘅佢係。亦都係民主黨嘅成員嚟噶，就係、是、唯一一個去加入林立會嘅就係陳才喜。民協有四件：莫英凡、 廖成利、 羅長國、馮檢基，就係民協最風光嘅時候，就係1997年到1998年啦。 仲有啊，羅長國啊，如果大家唔 政協嚟噶， 呢條友政協，仲有啊，嗰陣時唔知話喺個政協會議裏面咧 投錯票， 投錯票啊， 梗唔係啦，佢投咗起。投棄權，佢話自己投錯咗 嚇，投錯票。而嗰個議題咧，就總言之係對香港嚟講咧，就係 好似係臨時立法會， 係咪啊？臨時立法會啊， 係啊， 係咪就係臨時立法會？ 我記得好似係啊。所以佢哋民協嗰啲人咧嘅底細咧，老實講真係好犀利。你話齋晨早踢佢哋啦， 冇噶啦。你唔劃清界線嘅話，坦白講呢個鄉縣，鄉縣嘅意思就係做老好人和稀泥。如果你政治上你唔同馮檢基切割嘅話咧，即係話就算佢今次懟唔死劉小麗都好啦，即係話佢會繼續會做呢啲咁嘅嘢。佢同黃成志係一樣嘅。你諗下黃成志、狄志遠匯點系統啦，李華明呢啲入去做官嗰啲張炳良，全部都係匯點系統啦。咁另外仲有左右翼葉國華雙翼齊飛噶嘛？咁左翼民協做乜嘢啊？右翼已經入咗去做官啦。係嘛？另外一個就叫咩名啊？狄志遠個組織叫做。新民主乜鬼啊？ 唔記得咗啦！ 我諗玩完噶啦，都已經係，因為上次九龍西得好少票嘛，跟住啊，黃成志就喺新東補選，即係阿楊岳橋嗰次，好似得4000票，松啲啫嘛，好似沒收埋保證金添嘅。當然有人同佢比啦呢啲，但係問題就係、是、我就係話， 即係馮檢基，如果你唔喺呢個 moment 要同馮檢基劃清界線嘅話，我即係我話任何人都可以參選嘅呢、這個。不過你唔可以 claim 自己係泛民嘅成員，因為泛民嘅候選人只有一個，就係劉小麗。而喺你喺呢個問題裏邊，我無論你用一個乜嘢嘅理由去參選都好，你話劉小麗樣衰都得㗎，係嘛？你而家就話因為陰點李卓人乜乜乜，其實呢個就攞嚟講嘅，一早已經 因為你唔知阿仁咧，真係私下講咗好多次咧，佢幫你頂嘅咋。佢話：喂，阿土你都知㗎啦，嗰啲退咗休嘅人，好似你咁，逍遙快活。 唔係喎，如果我係李卓人，你問我咧， 即係你俾我講埋一句，即係佢話我係幫手頂呢一版啊。因為點解咧？你真係會有機會要有 Plan B 噶嘛？真係有機會係劉小麗俾人DQ 噶嘛？咁你徐少華而家得翻你一個，剩得你揀嘅，你去定唔去啊？你係咪契弟啊？ 我覺得嗱，泛民有一個心結嘅，我覺得包括劉小麗都係一路姑息馮檢基，你留意一下。 怕佢啊嘛？ 唔係驚失票，驚失票。 係，佢唔係怕佢嘅。佢驚失票，其實係一個 驚樣衰，驚泛民嘅選民唔中意。但我覺得去到某一啲關頭， 策略考慮嘅， 你就要用霹靂手段，唔係淨係菩薩心腸。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就等於當日鄭家富參選整死阿范國威一模一樣。 嗯， 就係亦都係一樣啦。范國威唔敢公開同鄭家富決裂，係因為擔心咩咧？決裂咗之後會影響自己泛民陣營裏邊嘅支持度。 你上次唔係咁教我嘅喎，話時話。上次九冬嗰次咧，你話：，妖、這個黃楊達唔使理佢嘅咧，你咁講噶嘛？ 嗰時你 跟住你就係吸取咗我嘅教訓，所以而家你就話一定要喐佢，大佬自己親手。 你喺上風啊嘛，嗰時係嘛？點知有條契弟兩個都支持嘅啫，係嘛？唔好講啦，大家知噶啦，邊個契弟？好啦，但係問題就係咁啊！ 你經一事長一智嚟。 係啦，即係你如果鄉縣嘅意思就係咁啊，老好人以為中國人嘅政治文化係唔中意即係。內控內鬥互片，但係如果你去到一個是非問題，亦都係 life and death 嘅問題嘅話咧，我覺得就算李卓人代表劉小麗參選都好咧，一定要公開同馮檢基決裂，劃清界線，亦都喺佢嘅選舉工程裏邊要公開指責呢個馮檢基唔係泛民嘅一員。 冇錯， 呢個係好清楚嘅。如果唔係咧，總會有啲街坊票咧。他哋唔係我哋呢啲政圈中人咧，係睇得咁清晰嘅。 嚇！ 當日亦都有好多走咗去投阿鄭家富，咪就以為佢代表泛民咯，係嘛？仲有嗰啲網台呼籲一車一車嗰啲義工落去幫鄭家富助選咧。喂，大佬，佢當人傻嘅喎，根本係人都知臨尾鄭家富點解挖走阿范國威嗰三個莊腳咧？佢知道自己敗選嘅，根本已經係為乜要咁做啊？係嘛？佢贏唔到噶嘛？根本係馮檢基將會做翻同樣嘅嘢。 所以咧， 前居可鑑。 如果我同徐少華嘅估計九成九咧，小麗係 DQ 嘅話咧，去李卓人咧，李卓人其實我覺得 其實已經鋪排緊啦。你覺唔覺得已經鋪排緊？ 我梗係覺得啦。 佢而家 九成九，我同你都 話講自決啊嘛，自決都嗱，而家呢一排嘅言論係 自決等於港獨， 自決等於港獨啊嘛。 譚耀宗講咗咯， 譚耀宗嘛。嗱，我覺得而家係鋪排緊，就係 DQ 啊小麗嘅呢一排特別多 連入去政府。東翼前座，即係嗰個圓圈嗰度示威都唔得咯。 啊， 喂，同埋你馮檢基嘅指控係咩咧？一路以嚟做曬呢個小巴，跟住喺嘅指控就話：，喂，你冇初選， 咁你 book 定啲小巴位做咩？ 奇怪，我諗下，喂，大佬，你就算四架都好啦，五架都好啦，都係錢嚟噶。喂，如果劉小麗萬一你好似先知咁耶穌咁。佢唔 DQ 咁，你咪嘥曬嗰啲。 咁即係馮檢基同 DQ 劉小麗嗰啲人打龍通咯。 係啊，咪咯，咪我都話同陳海欣一模一樣噶。阿馮檢基而家同陳海欣一樣 一模一樣噶，係啊。 佢所有嘢都係一模一樣噶，全部都係啊。我譬如舉例，陳海欣就係乜成日都係考慮緊，又突然之間就話啊，因為依個 山竹係啦， 之前就已經使咗大筆錢就 萬國賓館 係 啦。 佢點知山竹會嚟㗎啦？我都係幾個禮拜前，唔係兩三個禮拜前先知道，大佬。 然後跟住我話， 真係山竹真係吹到最硬嘅星期日，我哋星期三、星期四先警覺嘅喎，咁勁㗎嘛，大佬佢。 唔係，我仲話依個陳健康咧有一樣嘢真係好。 陳健康咩？ 依個陳健康， 健康大使。 健康大使，而家唔係啦，遲咗啲嘅健康大使。我覺得有一樣嘢真係要不得。你喺宣布參選嘅時候，喺你個 pamphlet 嗰度咧，就話為咗下一代。要建造啦！而家太撕裂啦，太乜乜啊！我為咗下一代嘅原因咧，所以出嚟參選，好偉大嘅，為下一代。OK， 好啦， 你為下一代，你而家蘇花由你做健康大使至到而家出嚟參選，你話俾我聽，你講咗幾多個大話？而呢啲大話咧，你係當選民係白痴，係即係話咧，明眼人都睇得出呢個係大話。你係咪為喺度助長緊香港呢種嘅所謂嘅不誠實嘅文化環境咧？你係教壞細路仔喎，而家。你真係教壞細路仔，喂！我作為家長，我對你好有意見喎。你作為母親啊，身為人母，或一子一女，你用啲咁嘅謊言堆積之下出嚟參選，所以我唔介意你代表建制派。我而家唔係批評你代表建制派。點解你唔明？你唔就去即係承認你根本就係代表建制派呢？到今日 我都冇問題。 你到今日你仍然話 你好似 無黨無派， 有咩問題？ 我希望爭取民主派嘅支持喎。佢話。哇，無恥到咁嘅喎，即係話，我又會爭取建制派嘅支持，又會爭取民主派嘅支持。 咁講嘢 冇嘅啦，好簡單。 俾人講下， 佢條數就咁計嘅。有一大扎叫做鐵票咧，就冇自由意志投票嘅。無論你中唔中意都，包括梁文廣，包括西九動力梁美芬系統，包括呢個嘅經民聯系統，無論佢幾唔中意呢個陳建康都好咧，佢哋都要 deliver 啲選票嘅。我知道而家中聯辦對於嗰啲 deliver 選票咧，好似保險佬跑數咁嘅。你唔好以為走一甩。呢個區你咩嘅？唔該你，你上一次 deliver 到1200票，你唔可以少過上一次，要重驗嗰次。咁樣嘅，如果唔係下一次你唔可能去參選啊。 嗱，但係我覺得細良今次咧，我覺得啊呢、這個成日就阿欣，即係 因為你 阿欣， 聽到都毛管動 嘅啫，係啊，真係聽見都毛管動。阿欣， 我最憎嗰啲人自稱自己嗰陣時叫最後尾自己嘅字， 阿良。嗱，佢咧，我覺得係有一樣嘢， 你望住我做咩？ 你個阿恆就樣衰啲啊，加 到個白字啦。 嗱，我覺得咧，佢同嗰個阿信咧，其實佢抄咗阿信， 係信仔嘛， 又係咁啊，阿信啊嘛，好啦。我覺得佢咧比阿信咧差嗰對，就係佢叫做開即係開跑開得差，所以咧其實今次咧又唔係話完全冇得片，但最主要咧就係話投票率要高啦，因為咧我覺得這個阿欣咧有啲票唔會過到去嗰度咧，就係嗰陣時候會去咗阿信嗰度。嗱，你頭先講得啱嘅，貼票一定去到阿欣嗰度， 所以我 一定要交數噶啦。但係嗰啲所謂嘅阿信都係喺個地區做咗一段日子啦，成日見佢啦，好勤力啦咁樣。呢、這個阿欣就冇呢啲票嘅， 同埋嗰啲票可能走咗阿基度， 係啦，嗰啲可能走咗阿基。 可能阿信嗰啲票部分會去咗阿基嗰度㗎，所以你話唔好一定係淨係街泛民啦，佢隨時介咗啲街佬票翻嚟都唔出奇㗎。即係等於第一次你記唔記得啊？中間超人就整死咗阿邊個㗎嘛？ 中間超人係邊個先？ 阿黃承志啊， 整死咗阿咩嘛？阿嗰個 周浩鼎， 周浩鼎啊嘛，係啊，連阿馮檢基都喺度扎扎跳，唔係啊？譚耀宗都扎扎跳噶嘛喺度，係整死咗啊邊個？所以我就話嗱，第二泛民嗰啲嘅所有嗰啲咩教主、教母、祖母乜嘢女神都好咧，我覺得要全部出嚟 discredit 馮檢基。 嗱 ，discredit 馮檢基有個 呢個係佢最驚嘅嘢啦， 就係、是、 包括 建制派投佢。 Yes， 包括 李柱明、 李柱明、陳太、主教，包括呢、這個 余若薇 係啦，就全部出曬出嚟。李永達、楊森。 李永達佢都做咗好多， 俊仁，呢個乜都好啦，嗱，社運界好，全部企曬出嚟，一致過 discredit 呢個馮檢基，直情一嘢清佢台啊！因為如果你唔係咁玩嘅話咧，你仲係嗰種wishy washy， 即係嗰種香園式，大家唔好得罪人啦，嗰種玩法咧，你俾老共食硬你，真係嘅。 同埋你喐馮檢基咧，你要焗埋民協嗰班友仔， 焗佢哋表態。 OK， 如果我係小麗，好簡單，或者我係阿仁。今日即刻約阿斯德來，聽日落去麗閣村派傳單，去馮檢基嘅老巢嗰度，我捉埋你民協班僆企喺度派傳單，然後同啲街坊講泛民淨係支持一個，叫記者嚟影住咯。 因為佢 再唔係自己影埋， 入咗手好耐，不過我都會講多句咧，就係佢哋估壞在於咩咧？你晨早話初選阿基會出嚟參選嘅時候咧，我一嘢 KO 咗你啊嘛，喺個初選裏邊最多嘥十零萬啫，係嘛？ 佢就係唔俾呢個機會你啊嘛。 咁你唔講，喂你臨到尾十零日先話我而家嚟啦咁樣嚇？ 頂咪即係等於《西遊記》裏邊阿羅家英點樣鬧啊周星馳咧？就話你要出聲啊！你唔出聲，我又點知你要咧？馮檢基咪就係咁咯。你要選你出聲啊！如果我係趙恩來嘅話，或者我係鄭宇石嘅話，阿基， 你要嘅話，你要個位嘅話，你出聲啊！你想要，你又唔出聲，我又點知道你想要呢？ 今次佢醒啊！佢就係縮下縮下嘅時候， 梗係啦，鬼鬼鼠鼠就係咁啊嘛！ 因為如果你一早話去，我就誒阿徐伯，我哋搞錯選啦。 如果你正路，你對民 輸緊啊嘛， 你對民主原則咁堅持嘅話，上一次姚松炎初選敗選之後，你就應該會升，你唔會話自己唔會再選第一。 佢上次講話唔再選噶嘛， 嗰次啊，佢話而家又搬咗龍門啊嘛。好啦，到跟住到小麗已經宣布政府會 declare 嗰個補選嘅日期嗰陣時候。你就應該即刻要撲出嚟，就係話我係 選嘅， 會選，同埋我要求泛民舉行初選， 冇理由搞到咁晏， 冇理由係等所有嘢塵埃落定就話，誒、哎、你陰點啊，李卓人正撲街嚟嘅，嗱咁樣嘅理由去參選咧，表面上就呃到啲阿毛，但係任何稍有常識嘅，唔好話我哋啲聽眾啊，就算喺社區裏邊一個普通嘅中年人，聽到你咁講，佢都問你有冇一早講話去先。一聽到啦冇，咁你已經知道咩料噶啦。所以我就話有啲嘢佢同阿陳海欣一樣，即係機關算盡太聰明，永遠咧就係度點樣一個最對自己最有利攞道德高地嘅理據去參選，但係永遠就冇辦法自圓其説，亦都講得太過 絕屈啦， 絕屈啊，即係講得太盡太絕啦。所以你聽落去覺得好 odd， 就係咁嘅原因啦。 又唔知點樣即時博到嗰下死喎，有時真係。我今日打俾鄭宇石就係問佢，我話：咁佢之前有冇講嘅噃？冇啊！你哇，你唔覺得佢好有部署嘅咩？嗱，你每次阿達又好，佢又好，攻佢嗰啲嘢咧，佢梗有好快有啲回應。你又唔知點樣可以即時可以？ 喂，我話俾你聽，你細個冇玩過曱甴先。 冇啊！ 你剪曬佢啲腳都好啦，佢都會走咗去㗎。 我怕曱甴啲。 真係噶，你細個玩下曱甴，你就知嘅。你剪曬佢啲腳都好啦，佢靠兩條須都可以行去噶，所以你冇辦法整得死佢嘅。呢啲係即係佢哋嘅 survival 嘅能力，亦都係嗰種咩咧？嗰種 survival 嘅能力點嚟嘅咧？其實同大陸人一樣，就係當佢做事係冇底線嗰陣時咧，任何冇底線嘅人咧，佢嘅 survival 能力都好強。佢決定入臨立會嗰下，佢可以包裝到我代表民意入去反對還原惡法。佢真係舉手反對，但佢明知個大局裏邊佢嗰四票係冇 Q 用噶嘛。佢入到去就 justify 咗呢個臨立會，人哋就話啊，臨立會都有民意代表啦，有泛民嘅代表啦， 塗脂抹粉喺度。 人哋統戰你嘅目的就係咁啫嘛，你睇唔到咩？從政咁多年，佢睇到嘅噃， 佢梗 係 睇到啦。 佢就問題佢搬龍門啦，跟住又攞第二套説詞出嚟，就係話：，誒、哎，我要將民意帶入臨立會，我要呢個推翻呢個還原惡法。喂，大佬你傻㗎？你四條友，莫應凡、羅長國、廖成、李家逢、檢基，四條友可以喺深圳開會，然後推翻呢個還原惡法，你當香港人白痴㗎？嗰陣時過到骨，而家香港人大部分已經唔記得咗咯。我話俾你聽，1996年、97年發生咩事？點解我記得？因為咁樣我冇得撈啊嘛，落曬車之後冇得撈啊嘛。 你撈咗一陣嘅你， 咪撈到佢哋97年尾啊？ 係啊，你撈 半年到啦，係啦， 跟住賣埋樓啊嘛， 跟住咪冇得撈咯，要攞。所以我就話呢、這個，大家 Google 一下就知噶啦。臨時立法會逢檢基幾個字嘅啫，其實你就會知道。不需要話今時今日佢攞咩理由出嚟，點樣 discredit 李卓人，點樣 discredit 呢個泛民嘅呢個協商嘅平台，咩都係假嘅。你只要打臨時立法會民協馮檢基，乜嘢會出曬嚟嘅啦？其實，所以我就話有 Google 大神咧，這個世界政客咧真係要小心啲，千祈唔好講大話。休息一陣先。 今日我係特登為大家介紹下我哋啲飲食天王現金券嘅，我喺網度咧就已經賣咗幾年噶啦。咁今年咧就係即係非常之昌盛嘅。其實喺我哋啲實體店或者啲網就用一個折頭就俾咗啲現金券我哋。咁然後咧我哋咧就喺個網度或者實體店嗰度買嘅現金券咧就係咧當現金用嘅。佢嘅限制咧係非常之少嘅，唔係冇限制，譬如話。你不可以結婚擺酒用現金券嘅，就我哋會寫明噶啦。咁今年咧，我哋搞個好大型嘅頒獎禮，35個招牌嘅城市，300多間城市，有傳統嘅酒樓啦，個日本菜啦、韓國菜啦、茶餐廳啦、泰國菜啦。咁因為有300多間咧，其實咧一定有一間喺你附近。咁食廣東菜嘅有10多間美心可以去嘅，生記啦、稻香集團啦、聚福樓金閣啦、金行香啦。富豪酒家啦，阿翁鮑魚啦，就海底撈啦，小肥牛啦，啊半島漁港啦，阿翁火鍋啦，咁茶餐廳就有金記冰室，泰國有泰國人海南雞啦，泰豆啦，泰國啦，啊有煲仔王啦，一定有一間喺你附近。咁而